赵钱孙衍。 孙衍他哥。 你叫什么名字吧？ 我呀、叫鼻子。 鼻子啊， 我就是您这鼻子。 坏了，我这鼻子也下来了啊。您上这干嘛来了？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我来呀、闻闻您。 闻我？行，甭闻了、坐那儿啊，坐那儿。我这个梦呢？ 怎么 又来一个？怎么全问我这句啊？我不敢认了。 您真是房顶子开窗户六亲不认了。 请问您是谁？ 我是你耳朵。 我耳朵也来了。 来来来， 哎呀，您上这干嘛来了？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啊！我到这儿来听听您的。 听我，您坐这儿听，坐这儿听。我这个梦呢？ 您在这儿呢。 您还认识我吗？ 我， 这回怎么这么大劲儿呢？ 我认识你。 认识。 你不是赵岩吗？ 不。我哪是赵岩呢？ 你不是赵岩吗？ 再好好看看。 怎么看我看不出来了？ 你那眼睛怎么了？ 我眼睛在那儿歇着呢。 我呀姓嘴。 姓嘴？ 哎， 叫什么呀？ 叫嘴呀。 你叫嘴嘴？ 对，没听说过 嘴嘴。 不像话。我姓嘴叫嘴，全名还是嘴啊。我就是你这张嘴。 哦，你就是我的嘴。 不错， 我这嘴长得够富气的。 你大吃八方嘛。 您上这干嘛来了？ 这不多日不见，怪想您的啊。我来啃啃你呀、 你拿我当猪头肉了。 亲热亲热， 有这么亲热的吗？你们这五官全上这儿干嘛来了？ 这不给您道喜来了， 向您呢祝贺来了。 祝贺您取得成绩， 祝贺您获得了荣誉。 我有什么荣誉你们这么祝贺我呀？ 这您还不明白吗？ 怎么回事？ 不久之前您被评为孝星之首。 有这么讲？听说什么了？ 您还领这么大一奖状？ 你瞧我这耳朵还真够灵的、 还拿了不少奖金。 你看见了？ 夜里三点半您不还数一回？ 真数吗？不是， 不是啊，关键是您有了荣誉啊，我们想问问您这荣誉啊是怎么得来的？ 你看还是我这嘴会说话。 干什么？ 荣誉怎么得来的？上级正确的领导，同行们的支持，观众们热情的帮助，加上我个人一点努力。 我呢？所以 我呢 坏了，就这点荣誉不够他们四个分的啊！碍着你们什么事了 啊？忘恩负义， 过河拆桥， 念完经打和尚， 吃饱了就骂厨子、 哪那么多废话 啊！我可告诉你脑袋啊，你所以取得这么大的荣誉跟我们五官这哥几个发挥功能可有很大的关系。 是五官各有各的作用啊。 那您说说啊，谁的作用最大？ 谁是五官之首？ 谁该立头功？ 这头份奖金归谁？ 对了， 你说这问题我怎么解答啊？这五官全长我脑袋上，这是有机的整体啊，还守头功，谁二功，谁拿头份奖金，我分不清楚了。 胡说， 放肆， 无理。 撑的。 不干啊！ 我可告诉你啊，你所以当上头号孝星啊，那全仗我这鼻子给你挺着呢。 跟你这鼻子有什么关系？ 太有关系了。 你说说。 你想啊，我这鼻子是您脑袋上唯一的一个呼吸器官呢。 是啊， 一天一呼一吸达万次以上啊。我有一天不干活，您就受不了。 是啊，你这鼻子就管出气儿的，你凭什么你不干活啊？ 白天咱就不说了啊，到晚上也一样啊。 晚上怎么了？ 您老人家躺床上睡着了， 休息啊， 眼睛也闭上了， 对， 嘴也合上了，耳朵也歇着了， 对。 就让我鼻子一个人值夜班啊？三班倒，您哪么让我休息个十分八分 的呢？你休息一会儿，我就休克了，能休息吗？ 再者说了啊，您从小长这么大啊，您哪时哪刻离开我鼻子了？ 这倒是，打一生出来我就有这玩意儿， 是不是？ 你这玩意儿还原装呢。 我这鼻子还是您脑袋上的嗅觉器官呢。 怎么叫嗅觉器官？ 有我这鼻子啊，您才能闻出来什么叫香，哪叫臭乎啊？ 靠我这鼻子来闻味儿。 要没我这鼻子啊，不客气说， 怎样？ 您一饿了，您就上厕所了。哎， 回去吧，我往这儿干嘛去？ 您闻不出味儿来呀？ 行了，您这鼻子很重要就是了。 重要？那我得问问你了。 问什么？